冷风吹醒，默默地伴着我的孤影，只想将吉他紧抱，哭出心酸。就在这刻，想起往事， 心中一股冲劲涌闯，抛开那现实，没有顾虑。身边拥有一切，看似与别人。 像那酒洗去悲伤，旧日的知心好友何日再会，但愿共聚互诉往事， 心中一股冲劲涌闯，抛开那现实有顾虑，仿佛身边拥有一切，看似与别人作戏。